黑田发现后面有人追赶，回身开枪。小松为了麻痹敌人，故意翻滚到奔马的一侧。黑田回头再看，只见一匹空马在飞跑。黑田非常得意，速度慢了下来。正在这时候，小松突然从空马的侧面翻上马背，对准黑田的脑袋就是一枪。好，打中了。黑田滚下马背，跌进万丈深渊。当我游击队在葫芦峪全歼黑田率领的日伪军的时候，我八路军主力部队打进了岭西镇，消灭了日本鬼子中队长追木。土枪齐鸣，欢声雷动，游击队和八路军主力在岭西镇胜利会师，军民振臂高呼庆祝胜利。小松骑马从大道上奔驰而来。 这是严爷爷。 哎，小松，你干得不错呀。 爷，队长呢？ 在这儿呢。 队长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《烽火少年》录音剪辑的下半部分。少年英雄小松顽强追击日寇，终于消灭了以黑田为首的侵略者。在革命战争的锻炼中，他成长为了抗日小战士。那么到这里，《烽火少年》的录音剪辑我们就欣赏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《美好生活会》，我是主持人张帆，我们下周再会。 敢将发心有座期望，天带起苍，地绿起黄，纵有千古，横有八荒，前途似海，来日方长。少年自由少年狂，生死山河挺脊梁，敢将日月再丈量，今朝为我少年郎。敢问天地是锋芒，披荆斩棘谁能挡，世人笑我我自强，不负年少。少年自由少年狂，心思骄阳万丈光，千难万挡我去闯，强作栋梁，不负年少。 听见那些故事里的他们，看见那时我们的故事。电影录音剪辑，经典仍在继续。2022年每周六日上午10点，欢迎收听876影院。 大声唱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请欣赏《一起向未来》，作词王平九，作曲常石磊，演唱易烊千玺。 世界越爱越精彩，雪花纷飞，迫不及待入怀。Fly I I I to the sky， 天地皆白，一片片存在。未来越爱越期待，我舞晴空，心花怒放，表白。Fly I